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tt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曲子是1965年的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的结尾曲。这部影片根据哈伯里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讲述了白人律师芬奇不顾种族歧视的社会问题以及个人安危，坚持为一名黑人进行辩护的故事。这部原著和这部电影都成为了经典佳作。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来自电影《龟河大桥》，讲述了二战时期英国军官被迫为日本建造龟河大桥之后呢，全力阻止大桥被英国特遣队炸毁的故事。 下面的这首插曲来自电影《日落黄沙》，这是一部1969年的电影，讲述了一群不再年轻的法外狂徒决定抢劫银行，以此作为他们退出江湖的收山之作而引发的故事。这部电影位列好莱坞评选的百年百部经典作品的第80位，是西部电影的里程碑，暴力美学的鼻祖。 君の唇がさよう くことが怖くて下を向いてた。 下面这首日文歌来自电影《幸福的黄手帕》。60年代，日本电影业很不景气，日本的大制片厂靠自己的系列特色电影勉强地维持着，比如怪兽电影、山田次阳的《银次郎》系列等。山田用洋溢温情的庶民剧支撑着日本的主流电影，代表作呢就是《幸福的黄手帕》。这部影片一般呢被当成是《远山的呼唤》的姐妹片。而下面的这首歌曲就是电影《远山的呼唤》的同名主题曲。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来自电影《八部半》当中的插曲，讲述了电影导演古一多在筹拍一部表现人类末日的影片的时候，不仅在创作上遇到了难题，而且呢，在感情上也陷入了困境的故事。这部电影是60年代意大利电影的代表作，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作品。 水中江 的声音在空气里，有你

touch me, take me in your arms, shelter me from harm, let me love you for a million years or more. I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your kiss. You take my heart away, love me from your heart, let us never part, bring me all the dreams you thought would never be, we'll make them all reality, just you and me, you take my heart away, away. 上面的这首《带走我的心》是电影《洛奇》的插曲。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默默无名的拳手洛奇获得了与重量级拳王阿波罗争夺拳王的故事。这部影片由史泰龙编剧并主演，此后呢，人们再也无法把这个形象和史泰龙脱离开了。下面的音乐来自电影《热天午后》，这部影片是1975年上映的，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桑尼与同伴塞勒合伙抢劫银行，不料这场精心策划的抢劫却变成了一个大众娱乐的闹剧。 lately. I've been thinking how much I miss my lady. Now Marina's in a coffee, riding in the debris, living like a lusty flower, running through the grass for hours, rolling through the hay, oh, like a puppet child. Each other. I can see you sitting eating apples in the evening, the fruit juice flowing slowly, slowly, slowly down the front of your body, living like a lusty flower, running through the grass for hours, rolling. Burst upon each other. Oh, oh, if only I could nestle in the cradle of your cabin. 到电影史上的代表作《星球大战》，那也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虽然我本人对科幻电影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星战》系列在世界影响力真的是超越我们的想象，而且这个系列的电影对电影行业的意义可能更是难以形容的。上面的这段插曲是每一部《星战》当中都有出现的经典段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好家伙》当中的插曲。这部影片以真实事件为基础，讲述了美国黑帮名人亨利·希尔在江湖上纵横30多年的传奇遭遇。 It's not for me to say you love me. It's not for me to say.You'll always care. Oh, but here for the moment I can hold you fast and press your lips to mine and dream that love. As far as I can see, this is heaven. And speaking just for me, it's ours to share.Not for me to say. And speaking just for me, it's ours to share. Perhaps the glow of love will grow with every passing day, or we may never meet again, but then it's not for me to say. 每 次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都非常的难选，不知道该把哪首原声推荐给大家才合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雨滴落到我的头上》，这是电影《虎豹小霸王》当中的插曲。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影片主要讲述了布奇、圣丹斯小子组成的虎豹小霸王是美国西部一个小镇的劫匪头目，两个人在多次抢劫油车之后呢，被警方通缉，因此他们走上了逃亡之路的故事。1969年的《虎豹小霸王》是传统美国西部片的颠覆之作。在这首歌曲的陪伴当中，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And just like the guy whose feet are too big for his bedNothing seems to fit.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did me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One thing I know, the blues they send to meet me won't defeat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me.